因为失恋的痛苦或者恋爱的幸福而创作的歌曲不计其数，不过越是朴素的感情表现起来却越是有难度。就像这首歌曲，简单的吉他，简单的吟唱，却打动了很多的人。这里是舒雅的第六感，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舒雅，继续来听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我的家。小娟的声音被誉为空谷幽兰，过耳难忘，她让歌唱变得简单，只要可以歌唱就别无所求。城市当中的吟唱传递的却是山谷里的声音，宁静致远。继续来听周华健，最近比较烦。 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最近比较烦，总觉得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我也是有天改名叫周转。 最近比较烦，我看那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是越来越难。 最近比较烦，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挥别了家乡的伙伴，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 最近比较烦， 女儿说六加六结果等于13，我问老段说

时候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寂寞。男生妈妈说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哦，有时候洒脱不会永远出现在你的面孔。放轻松放轻松，其实每个人都会心痛。哦，有时候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林亚宁是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歌手，也是福茂唱片早期人物，和姜育恒、齐秦都有渊源。他为推动摇滚乐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做了不懈的努力，也被称为是新人教父。这是来自他演唱的《放轻松》。当我们看到有人心情不好或者情绪紧张的时候，最习惯性说的一句话就是放轻松。或许真的是我们太过紧张，也或许是因为我们置身其中吧。当有一天我们剥离了自己与那紧张源的丝丝缕缕的关系之后，你会蓦然发现，原来放轻松并不难。继续要为您放送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翻唱歌曲，原唱是来自莫文蔚的演绎。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是由江美琪和张志成共同演绎的《爱情》，虽然说是一个对唱的版本，但是也绝对会让你惊艳。

许那伤口还流着血，也许那眼角还有泪，现在的你让我陪你喝一杯，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每日的酒杯莫再摇动着昨天的伤悲，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 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来自姜育恒演唱的《跟往事干杯》。继续要为您放送到的这一首歌曲的歌名呢，我想所有人都能够跟它产生共鸣，那就是来自牛奶咖啡演唱的《越长大越孤单》。这也是来自内心最无奈的一个感慨吧。转身望去，慢慢长大的自己身边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容易找到结伴而行的朋友了。

在这陶醉的晚上，爱情吐着芬芳。 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相信我的爱，只可为你勇敢。你会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流星雨在大家刚刚接受偶像剧的那个时代可以说是火到不行哦。可是你知道吗，这一首很温暖的F4 的作品其实是翻唱自平井坚作曲的一首歌。接下来听到今天的第二首歌曲 Jens 的恋爱大过天，那现在听他们俩的合唱是不是感觉也会不太一样呢？ 学业要紧，我会小心，喜欢的他却在左紧，聊聊天竟比考试更专心，难道没有他我会更自爱，何时可恋爱，理论为何没记载，要那样才是应该，同行内心事，恋爱大过天，想不想有一夜怀念，连甜梦也不够甜，当然现在我未成年，让我肤浅，光阴一眨眼便跑掉，为何他竟比功课更紧要，难道没有他我会更自爱，何时可恋爱，理论为何没记载，要那样才是应该， 来给大家推荐到几首 Jens 的好听的粤语歌曲哦，像女校男生，是一首很好听的校园情歌，还有刚才的恋爱大过天呢，其实说的是那种青少年之间的恋爱，还有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下一站天后，这是应该算得上 Jens 打入到我们大中华地区的最佳歌曲了。现在听到的是罗大佑，野百合也有春天。 我不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地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爱情何处是你我与你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你笑，

我不想再次被情伤，这是赵小元老师的一首词。我记得他曾经在自己的博客当中说过，说这首词呢其实是专门来为毛阿敏所写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他正处于事业还有感情的双重低谷啊。而毛阿敏的演唱呢，也是硬生生的把原曲那种大江流水唱成了小溪潺潺千回百转的感觉。接下来听到的是《满江的秘密花园》，这是黄征作曲毛宁作词的一首歌。 每个人都有一个秘密花园，只有自己见过眼里的一切，有人时时照顾，有人任他荒芜，情愿的时间尝试在深夜。每个人都有一个秘密花园，只有自己决定眼里的一切，不论任何季节，任凭花开花谢，都只在于自己的感觉。我们的眼泪喜悦，我们的初恋离别，都在眼中长成了花朵，咿呀呀呀独把咿呀嘿。每次当微风吹过，偶尔会心灵触动，下声音变身在花园中，与往事相逢。每个人都有一个秘密花园，只有自己见过园里的一切，有人时时照顾，有人任它荒芜，情愿的时间尝试在深夜。每个人都有一个秘密花园，只有自己决定园里的一切，不论任何季节，任凭花开花谢，都只在于你自己的感觉。或许会落叶萧萧，始终是你最珍贵的地方，独处的地方。遇过的每一个人，经历的每一件事，人全都存在他的位置，咿呀呀呀独把咿呀嘿。或许是花繁叶茂，或许会落叶萧萧，始终是你最珍贵的地方。 始终是你最珍贵的地方，独处的地方。 大多数人记忆当中的满江，总是多变的海，或者是秘密花园时期的他，那个索尼音乐时代清秀俊朗气质的他。和很多歌手一样哈，那个最初的满江总是会因为最初的形象，从而会烙印成为了一个最终的形象了，以至于再难有耐心的去接受他后来的一些变化的模样。可是有一位歌手呢，最初和现在都是一样深深的烙在歌迷的印象当中，那就是那英。来听到的是《最爱这一天》。 曾轻轻的指尖留住的时间，你从容地面对着秋风的变迁，落日的光点，在匆匆人世间，这相逢一瞬间，就已相信还有不变的誓言，真诚的永远。人群中秋冬的边界，落日的孤单，在匆匆人世间，只相逢一瞬间，就已相信还有不变的誓言，真正的永远。人间事如潮水，过去的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

好像也期待期待不一样的未来。第一天要存在，第一次故事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努力起来，爱是天空的魔幻，第一天的纯真色彩，它总是有点那么灿烂。 蓝色的海，海上的云，云的那端，不转弯，不转的未来。 你说活在每天，活在期待，不如活在今天的自在。我说我懂。 第一天，这是来自于五月天阿信的创作哦。为了达到更加完美的效果，阿信更是亲自的进棚演唱，而且录制了全歌的和声。刚才你有听出来了吗？好了，小军的音乐盒又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王杰还有叶欢的一首歌《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其实现在很少有人能够突然间想起这个叫做叶欢的人了，这个入围了金曲奖和金钟奖的女生。最后一首歌来听到他们的这一首《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那么今天小军的音乐盒就是这样啦，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 什么？云跟风说，风跟我说，我能向谁说？谁说？ 谁的你。